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每一个精英，一天24小时，你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96.9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30秒能做什么？ 能跳绳224次， 能说130个字， 能让世界听见你。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，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0-5175-2200。 就让往事随风，跟随风，跟随风，心随你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，跟随风，跟随风，心随你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你的影子无所不在，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，躲在过去飘向未来，掉进眼里就流出泪来。曾经曾爱无限感慨，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，让心中去让我求来，让你离开。我舍不得忘，一切都是未来，没有遗憾，还有我。就让往事随风，跟随风，跟随风，心随你风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，落在过去飘向未来，掉进眼里就流出泪来。曾经曾爱无限感慨，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，让青春去让我求爱，让你离开。我舍不得一切都是未来，我没有遗憾，还有我。就让往事随风，跟随风，跟随风，心随你飞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，跟随风。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。

心前情缘星辰依然闪烁， 让